疟疾治活动13号在平壤的人民文化宫举行，参加活动的有我国的保健省、社会团体、新闻出版部门和有关部门工作人员，以及驻朝世界卫生组织和联合国儿童基金会的临时代办等各国际组织代表机构成员、各国使馆官员。会上发言者强调，所有人都要充分掌握有关疟疾的卫生知识，积极参加其防治工作。记者通报了朝鲜的防治疟疾活动情况和2017年控制疟疾活动方向。参加者观看了有关预防疟疾的录像片和学生卫生宣传队演出。同一天，各级卫生宣传馆和医疗预防机关进行了预防疟疾宣传活动。